神通是最为第一。那么有一次佛呢为着做这个去路之恩呢，是不是升到这个粗理之上，是为母之法。那么他中间呢就要经过这个粗理山，那么然后才是步上这个天宫。那么当时路上呢，那么有两条龙，属于呢两兄弟。那么一条龙的名呢叫做难陀，那么一条龙的名叫做佛难陀。那么龙的恒心就很重，那么他见到佛和他的弟子，那么从这个居弥山过，他就大大发这个嗔恨心。那么他就发怒这样说，他说畜生啊，岂敢啊你在我这个头上过吗？那么因此他就痛大猛火，那么就欲想来到害佛。那么当时迦叶尊者就请命想何服这条毒龙，佛呢不许可。那么其他弟子啊亦都一一请命想何服这两条毒龙啊，那么佛呢一一都不许可。那么这个目犍连尊者请愿何服这两条毒龙啊，那么佛呢就点头答应许可啦。咁啊，当时呢两条龙啊，佢现一个好大身，佢围绕呢个须弥山去七匝啊。嗰条龙尾呢就浸在呢个大海水之中，咁啊摆下咧，能够激动嗰啲海水啊，高至三十三天。咁啊，目犍连尊者咧，咁啊，亦都同樣喎，現呢個大龍身，佢就圍繞呢個須彌山咧，係十四集，咁啊，等於咧係多咗一半咯喎。咁佢呢條尾咧，放在咧大海之中啊，咁啊，佢擺下，仲叫咗海水一直至到呢個大神天咁高啊，咁啊，當然就高過呢個三十三天啦。咁啊，呢個龍佢就更加憤恨啦，佢就欲想放大眼火啊，咁啊燒木劍。咁啊，木劍尊者作現啊，佢話若果我木劍亦同樣啊，控火嚟到燒翻呢兩條竹龍。咁啊，当中就难免伤害好多众生啊，所以目犍连尊者咧就唔用吐火降服毒龙嘅方法，咁啊佢即时由大身咧就变成嘅小身啊，咁啊响嗰两条龙嘅左眼入就右眼出，从耳入咧就由呢个口出。咁啊，响呢两条龙身上系转来转去啊，就咬来就咬去，咁呢两条龙咧，咁啊，永生痛苦啊！咁啊，因此就俾目犍连尊者就降服咗啊！咁啊，当时目犍连尊者就现翻佢原来之身，就响呢两条龙呢个眼眉之上咧，咁啊，行来就行去啊！咁啊！呢兩條龍當然就唔敢發惡啦，佢只有就同尊者講啦，有個何謂見老啊？即係你點解啊？咁啊，響個眉上層令我難過，來對老害我咧？咁啊，目犍連當時就講，佢話你在先啊，曾經罵我個教主，佢話畜去路，豈敢啊，在我？这个头上过呢，你起得是头先啊，亦都有咁样闹我哋个教主啊。佢话点解我现在啊唔可以响你呢个眉上走咧？咁啊，两条龙只有点头啊，咁啊即系认错啦，好似话对唔住咁啦。咁啊，当时目犍连尊者就讲啦，佢话呢一条系呢个天人之路。他说佛 在此经过是冤信行，各位与你两条龙有何关系？点解你两条龙啊，以呢个嗔恨心要退火来到害佛呢？咁啊，两条龙呢就无以为对，心生忏悔，咁啊就愿以尊者为师，亦归于尊者。咁啊，目前就讲啦，你咧就唔需要归于我，你就归于啊我所归于师佛。咁啊，当时目前尊者啊就带住呢两条龙咧去见佛。咁啊，当时尊者亦都同呢两条龙讲啊，佢话你个龙身系难睇啊，亦都好丑陋。咁啊，当时两条龙咧就系变成两个美男子，咁啊来到佛前就系归依佛。咁啊，当佢归依佛之后啊，出呢个天社之门，咁啊佢坐在一棵大树嘅旁边。咁啊，当时国主波斯匿王佢就来问佛啦。佢话何以空中会大火猛烈呢？当时佛就讲，佢话目犍连啊，方才咧降服两条毒龙，所以虚空之中就有呢个大马火出现。咁啊，波斯匿王问完之后，佢就控呢个尊者出嚟。咁啊，大家见到波斯匿王啊，咁啊，人人都起立，咁啊，恭敬波斯匿王。咁啊，但系呢两条龙啊，所变现嘅美男子咧，佢仍然坐响住，佢唔起身，咪等于就唔尊敬波斯匿王啦。咁啊，波斯匿王啊，当时佢就闭起只眼，好嬲咁咧，就睇住嗰两条龙。咁啊，呢两条龙嘅心咧，就生起一个好大嘅嗔恨啦。佢哋欲将呢个焦刹罗国，咁啊反转过来。咁啊，后来佢个善心一生，佢就谂下呢、这个国里面嘅人民，咁啊与我无冤亦都无仇，只系波斯匿王对我无礼啫。咁啊，我哋就唔应该啊，咁啊殃及嗰啲老百姓。咁啊，因此佢哋两条龙啊，佢即时就转念啊，佢话不如我哋今晚到呢个皇宫里边啊，咁啊将呢个皇宫咧反转过嚟。咁啊，以人报复。咁啊，当时目犍连尊者就知道啊，咁啊即刻用神通咧，就去到波斯匿王个皇宫嘅上空，咁啊打坐，咁啊坐响呢个皇宫嘅顶上啊。咁啊，当然呢两条龙就唔知得喎。咁啊，到到嗰晚，呢两条龙啊，咁啊亦都到咗呢个皇宫嘅上空。佢起大出力，咁啊欲想打碎皇宫，咁啊目犍连尊者以神力咧，咁啊将嗰啲大霹雳咧都变成宝花，咁啊两条龙，咁啊跟住落嗰啲大石，咁啊目犍连尊者啊就以呢个神力，咁啊将嗰啲大石都变成大饼啊。咁啊，后来两条龙又好多嗰啲刀剑啊，打落呢个皇宫。咁啊，目犍连尊者以神通啊，咁啊，将嗰啲刀剑都变成呢个天衣服。咁啊，两条龙又跟住用好多嗰啲金刚杀嚟到打下。咁啊，目犍连尊者就以呢个神通啊，将嗰啲金刚砂一一都变成天宝物。咁啊，当时两条龙佢就谂啦，个点解今晚啊，我哋两条龙嗰啲神通啊，好似冇晒功效噃？咁啊，点解会如此嘅咧？ 咁啊两条龙就打开对眼，对为一望，啊，点乜都见到佢自己嘅师傅啊！咁啊目见连尊者坐在当空，咁呢两条龙即时就讲啦：师傅喺度，我哋快啲要走啦，唔好俾师傅啊！咁啊知道我哋喺度作怪，咁啊走咗啦。咁啊到邓超。咁啊，波斯匿王起身啊，咁啊，佢见到呢个宫廷之前好多嗰啲天宝花、天宝衣、天宝物，咁啊，从空而下，咁啊，佢就生一种骄慢心啊，佢以为自己有大福报，咁啊，呢个玄佛咧个福报最大啊，就莫过于我波斯王。咁啊，既然呢个天象啊，都会落咁大嘅天宝衣、天宝物俾我啦，相信我不久咧就一定做呢个转轮圣王。咁啊，当时波斯匿王就将咁多天衣、天宝、天物啊，咁啊用嗰啲车咧装咗几车满满嘅，咁啊去到奇经社降养佛。当时就同波斯匿王讲啦，佢话你唔需要供养我，佢话你应该将嗰啲天衣天宝物咧，你要亲自供养莫见尊者。咁啊，当时波斯匿王就问啦，点解咧？佛就将昨晚嗰啲事啊，两条毒龙，咁啊想翻转佢个皇宫嗰啲事干咧。咁啊，一详述俾波斯匿王听，咁啊，波斯匿王当时听到啊，真系大惊就失，咁啊，佢就去到尊者面前，来到顶礼尊者，咁啊，就可见，咁啊，目见连尊者嗰啲神通啊，就系的而且确系不可思议，所以佛弟子中咧，有个神通就系以目。见连尊者咧，就系、是、为第一，就即从坐起顶礼佛足，就二百佛语，咁啊，此一段属于经家罪语。佢话我初依六黑直，就系、是、说明尊者佢未曾从佛出家之前，咁啊，佢就是呢个沙缘凡智啊，咁啊，拜一个外道为师。咁啊，后来沙贤凡智入灭啦，去世啦。咁啊，一共系有两百弟子啊。咁啊，一百就是、附托于舍利弗尊者去教化。咁啊，一百咧就系、是、附托目犍连尊者教化。咁啊，现在目犍连尊者就系、是、领住一百嘅徒众啊，就响呢个路中咧嚟到黑社。我话我初依路乞食，不中就幽流行罗，骑耶罗提三家说波。咁啊，此三人呢，原来就系三兄弟嚟噶。咁啊，最大咧就叫幽流行罗。咁啊，中国话系叫做木瓜龙啊，就系佢呢个胸前有一粒肉咧，特别咧明显。生出来好似个木瓜一样，所以叫佢做木瓜龙。咁啊，佛成道嗰阵时，佢已经有160岁咁长度啦。但系佢呢个容颜啊，仍然好似个童子一样。咁啊，证明佢有修养啦。对于呢个世间嘅学问、天文地理啊，佢都无不通达。咁啊，佢自己就有500个弟子。咁啊，骑爷，中国话叫做象字啊，罗提，中国话叫做河，就系佢两个弟弟嚟噶。佢依呢个字处而立名，咁就叫做骑爷，名为叫做象字啊，叫做罗提，中国话叫做河。咁啊，佢呢两兄弟咧。咁啊，各人就有250个弟子，咁啊加埋幽流行罗加涉呢500个弟子咧， 乜嘅三兄弟总共咧就系、有一千个弟子。咁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咁啊佢修行成道啦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咁啊佢就响呢个摩揭提国啦。咁啊呢个国主叫做频婆娑罗智王。咁啊，举国嘅神民啊，都系侍奉呢个优留频罗迦摄为师。咁啊，佛呢，佢常常啊，响呢个街上托钵同化，都系冇人咧理睬佛嘅，冇人咧供养佛嘅。咁啊，越多嘅啲人咧，唔知得佛嘅功德智慧慈悲。咁啊，当时佛呢就作念啦，佢话佢欲想响呢个王舍城里边，咁啊教化以共呢系说法啦，咁啊必定在先，就要化度咗呢个优留频罗迦劫。咁啊若是啊，如果唔教化到呢个优留频罗迦劫啦，咁啊呢个国里边啊就肯定冇人呢肯信佛。咁啊，所以有一次，咁啊天将近夜啦，咁啊释迦牟尼佛咧就亲自去到呢个优留频罗迦摄嘅地方咧，佢借住一晚啊。咁啊，优留频罗迦摄就同佢讲啦，佢话我个弟子系好多，我现在嗰啲房舍都唔够用。我又怎可以给你住呢？好，但我的后生就有一个龙屈，咁有龙响住噶噃。佢话假如你系唔怕嘅咧，佢话呢个龙屈啊，我就可以给你住。咁啊，当时佛就话我根本就唔怕毒龙啊，所以优留频罗迦劫就令人咧就将释迦牟尼佛。咁啊，送佢后生咧，呢个龙骨嗰处嚟得高。咁啊，到到半夜咧，咁啊呢条毒龙啊，真系出现啦。咁啊，佢生起一个好大嘅恨心啊。咁啊，向住佛，咁啊，亦都想吐火嚟到伤害佛。咁啊，佛当时就入呢个火光三昧啊，咁啊，将呢条毒龙降服。咁将条毒龙啊放入呢个佛钵之中，咁啊第二朝咧，咁啊优留频罗迦摄嚟睇佛，咁啊佢就知得佛咧将条毒龙降服咗啦，所以佢就讲佢啊，佢话沙门神通就真系好啦，但系都不如我道啫嘛，咁啊佛咧就唔出声啊，咁啊由得佢点样讲都好。咪见啦，咁啊优留频罗迦摄，咁啊见到佛有如是嘅功德啦，佢就请佛咧三月供养，咁啊佛咧亦都即时答应啊，咁啊到到第二日食饭嘅时候，咁优留频罗迦摄就命佢嘅弟子嚟到请佛供养啊，点乜都去到个龙屈咧，佛已经咧老早出咗去啦。咁啊，到夜晚先至翻来，咁啊，优留频罗就问佛啊，佢话沙门，你去咗边度咧？咁啊，佛就讲，佢话我今日就去咗呢个阎浮提啊，取嗰啲南阎浮提果嚟，几好食噶。佢话我咧就留翻多少啊，俾你食。咁啊，佛就俾佢啦喎。咁啊，优留频罗迦摄食咗啦，嗰啲味道啊，好甘美。咁啊，佢又讲啦，啊，嗰个沙门神通就真系好啊，但系味道都不如我道真啊。咁啊，佛呢又唔听，咁啊又忍咗啦。咁啊，到到第二日，咁啊食饭嘅时候又到啦喎。咁啊，优留频罗迦摄就令佢个弟子啊，请佛供养。咁啊，佛呢亦都去咗其他地方，咁啊，等到中近夜晚先至翻来。咁优留频罗亦都问佛啦， 佢話：沙門，你今日又去咗邊度咧？佛就講啦，就話我到呢個東勝神州取呢個毗梨粒果，好好食噶。我問啊，我仲留翻多少？咁啊，俾你食下。咁個果咧，佢又讚好味啊！佢當時佢亦都講，佢話沙門神通啊，真係好。但系你做的不易，我做得咁啊！佛呢咁啊，仍然忍下嚟唔惊。咁啊，后来去呢个西牛贺州取呢个诃摩罗果，到呢个北俱卢州啊，取呢个自然省米，上到呢个天上取呢个金露米。咁啊，每一次翻嚟都留翻多少啊？你凭罗家接食，咁佢每一次都系咁样讲啦。佢话沙门神通真系好啊，但系你不如我做真啦。咁啊佛啊，每一次都能够容忍啊，而不作答。咁啊有一次，幽流频罗嗰啲途中啊，咁啊煮饭破柴，咁啊嗰个斧头一递高咧。啊！佢就劈唔落喎，咁啊佢就问佛啦。佛当时就讲：佢话现在可以劈下啊！咁啊果然嗰啲途中咧，嗰、那个斧头啊一齐咁劈落嚟，咁啊嗰啲柴就劈开咯。咁啊有一次佢将要煮食，咁啊点火就点唔着啊！咁行罗亦都问佛，佛话：你唔使慌。现在已经着火啦，啊，咁啊，嗰啲火咧就果然着，就可以煮饭啦。咁啊，等到嗰啲饭已经咧系煮熟啦，想熄嗰啲火咧，但系嗰啲火又冇办法熄喎。咁啊，幽流频罗又问佛啦：，哇，你无需要害怕，现在嗰啲火咧已经系熄啦，啊，咁啊，果然咧嗰啲火啊。当场就熄咗，咁啊，如是嘅神通咧，应该系不可思议。但系幽流频罗仍然系咁讲啊，佢话沙门神通系真系好啊，但系都不如我做真啦。咁啊，佛咧每次都唔听。咁啊，又有一次，咁啊，外道祭天，咁就系道。呢、这个幽流频罗迦叶嗰个地方啊，嚟到做呢祭天之时，所有当时嘅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各职嘅人等啊，都来到呢个幽流频罗迦叶嗰个地方嚟到行呢个祭天之礼。咁啊，当时幽流频罗佢就作念啊，佢话我明日做祭天之时。咁啊，既然王神以及各职人等都来我呢个地方，咁啊，如果啊大众咁啊见到呢个沙门所谓端正相好，咁啊佢就必定咧就系相信佛、恭敬佛啊，变成对我幽流频罗咧可能就唔恭敬。咁啊，佢正在作念之时。佛咧已经咧系知道啦，所以佛咧到到第二招啊，咁佢一早佢就出咗去啦，而参加呢个祭天，咁啊等到入夜翻嚟，等于话佢呢个祭天嘅事已经做完啦，咁佢翻嚟啦，咁啊幽流频罗就问佛啊，佢话沙门，你今日去咗边度咧？咁啊！佛话我外出，点解？因为你昨日心中起念啊，话今日祭天之时，王神以及各职人等啊，都来呢个地方，咁啊变成我啊个道德俾你捉，咁啊好似妨碍咗你，与你不利。佢话你既然作咁嘅念头啊，佢话所以我就外出，我就避一避啊。咁啊，免得咧嗰啲王神以及各职人等啊，咁啊供养我、欣赏我， 對你呢就唔奉養唔欣賞啦。咁當時優柔憑羅家士佢亦都講啦，嗰個沙門神通啊真係好啊，但係不宜我做真喎。咁佛呢咁亦都唔聽啊，因為對佢嘅機緣未至。咁有一晚咁佛住呢個龍屈裏面放大光明。咁第二朝呢優柔憑羅就問法，佢話沙門點解昨夜呢個龍屈呢會放大光明呢？咁佛就講，佢話呢個四天王天嘅天王同埋呢個天眾啊，咁來我呢個地方呢聽法，所以就放大光明啦。咁優柔憑羅亦都係咁講，佢話沙門神通啊真係好，但係都不如我做真啊。咁佛呢咁亦都出聲，到咗第二晚第七天來聽法，第三晚咁四時天王來聽法啦，咁都係放大光明。咁優柔憑羅亦都知得啊，每一次亦都係咁樣試，就話沙門神通啊真係好，但係不如我做真啊。咁佛呢咁亦都忍下，咁亦都唔多講半句。咁有一次咁優柔憑羅嘅密室呢，就話你既然有咁大嘅神力妙用啊，咁你可唔可以啊令我呢個祖父母同埋我已經去世嘅曾曾父母啊，咁對你呢個靈屈嗰度聽聲聞法呢？佛話可以，佢話你今晚嚟呢就包你見到嘅。咁到咗晚上，咁優柔憑羅就到呢個靈屈喎，咁果然見到佢自己已經去世嘅祖父母，以及佢自己嘅曾曾父母啊，咁喺佛前，咁聽佛都為佢説法啦。咁優柔憑羅咁亦都同樣講，佢話沙門你嘅神真係好啊，但係仍然呢都不如我做真啊。咁佛呢咁亦都唔出聲。咁最後一次，咁呢個恆河水漲啊，就變成呢係浸到呢優柔憑羅呢個住處。咁佛呢咁當然亦都受波及啦，咁變成佛呢就隨呢個恆河水啊咁漂流。當時優柔憑羅就命佢嘅弟子撐一隻船，咁到呢河中心呢就救佛。點不知嗰隻船去到佛嘅身邊啦，咁佛呢就從呢個船底嘅地方啊就出咗去啦。但係嗰隻船呢就冇一個洞啊，咁亦都唔會壞。咁優柔憑羅佢亦都係咁講啊，佢話沙門神通係真正好啊，但係不如我道真啦。咁到呢個時候啊，咁即刻無理法見到呢個機緣已經係到啦，佢就振威一喝，佢話優柔憑羅，你係個痴人，你係個盲人啊！佢話你既然唔係阿羅漢，亦都唔係呢個出世嘅聖人，試問你所證係何道啊？你所得嘅係乜嘢神通？你口口聲聲都話我道不如你道真啊！你啲完全都係屬於邪思邪見啊！佢話若是你唔捨離呢個邪見，日後你一定墮於呢個地獄受苦。咁優柔憑羅邊佛一學語共呵斥啊，佢自己亦都知得啊，咁心生驚怖，咁五體投地頂禮佛。咁佢自己就講，佢話佢知初初降伏屬龍之時，咁我都已經有心啦，係歸向佛。佢話只不過後來啊，發生種種咧， 咁啊，只不過我肉掌咧親自咁啊多幾次睇下佛，你啊有啲乜嘢嘅神通，有啲乜嘢嘅妙用啊？咁啊，我是否應該要歸依你咧？咁啊，現在佛既然有如是嘅神通，有如是嘅道德啊，有如是嘅妙用，所以我願今日以後啊，我就歸依佛，即係以佛為師。咁啊，當時佛就講啊，佢話我唔受你嘅歸依。咁啊，當時優留騰羅就講啊，佢話佛大慈悲，佢願佛咧接受為我歸依啊。佛話得，佢話你欲想我為你受歸依啊，佢話你應該就向呢個國王説得清楚，話你從今以後放棄外道而歸依佛，而你亦都要向呢個大街之中啊，你高聲唱言，從今日起歸依佛啊，放棄你過去呢個外道嘅邪見，咁啊你能夠如是做，我先至接受為你歸依。咁啊一個人善根道啊，咁啊佢啲我見咧就放下，咁啊優留騰羅迦摩咧果然咧如佛命，咁啊去到國王之前，以降喺呢個大街上都係咁樣唱言啊，我自今日開始歸依佛。咁啊，放棄我以往一向呢個外道嘅邪見。咁啊，當時王神以共幾國之人啊，都知道佛咧有大道德，有大神通妙用。咁啊，因此幾國神民從嗰陣子開始咧，咁啊，人人都來歸依佛。咁啊，後來咁啊，優留騰羅要從佛出家啦，唔得皈依啦，直情要求佛啦。咁啊，咁啊，到佢出家，咁啊，佛就讲，佢话你要知道，出家咧只系受呢三衣一脱啊，其他多余嘅物件啊，都唔能够保留，亦都唔能够用啊，你可唔可以接受咧？咁啊，优留层罗。當時他能夠接受啊，將個從前嗰啲治水嘅器具，通通啊拋棄入呢個銀河之中。咁啊，嗰啲所有治水嘅器具隨呢個河水下流。咁啊，流到佢兩個弟弟啊，瑜伽同埋羅提所住嘅地方。咁啊，佢兩個弟弟住喺銀河之下。咁啊！突然间见到呢个恒河嘅上流啊，佢个大佬优留腾罗迦摩平时所有嗰啲治水嘅器具，点解会向下流呢？咁啊，以为佢呢个兄长啊，俾嗰啲贼人所害，咁啊，因此就垂流而上啦。咁啊，欲想见佢呢个兄长，即系优留腾罗迦摩，点不知一去到。咁啊，見到優留騰羅迦摩啊，已經穿起件袈裟做佛嘅弟子。咁啊，個正欲想話開口問呢個優留騰羅迦摩點解會咁樣嘅之時，咁啊，優留騰羅就唔需要佢哋兩弟弟問啦，佢自己在先就説出，佢話我從今日開始唔單啊係歸依我佛世尊。咁啊，亦都咧從佛出家。佢話：你哋兩個人以及所有嘅隨從啊，咁啊，如果咧亦都想歸依佛，或者從佛出家都可以。佢話：假如你哋唔願意啊，你哋亦都可以過修國行。咁啊，當時佢兩個弟弟瑜伽同埋六係異口同聲咁講啦。佢話：既然你兄長都能歸依佛啦，從佛出家，咁啊，我哋亦都應當係歸依佛啦，從佛出家，咁啊，因此兄弟三人，咁啊，同埋佢所統領嘅一千嘅弟子啊，咁啊，同時歸依佛，亦都從時出家，咁啊，再發花經， 受罪和忧愁和乐加涉兼且将来成分别号叫做普明如来。咁啊，现在文中加涉目见连仙者，咁啊，佢食之时，佢就响路中啊，咁啊，逢到忧愁行乐伽耶同埋罗提啊三加涉多，咁啊做乜事咧？佢话先涉如来。就因缘心意啊，就系此三加涉波三兄弟就为目见连仙者，咁啊涉出佛咧，平时为佢哋所讲呢、这个因缘所生法呢、这个甚深嘅道理，就系涉知法从缘生，就知法都从缘灭啦。就我佛大沙门都常作如是说，我话我尽法心。咁啊，目见连仙者闻到三加涉多，为佢宣说呢个因缘所生法呢、这个甚深嘅道理之后啊，佢当时咧就发心。咁啊，我哋平常嘅人，佢一向都为呢个烦恼所障啊，咁啊呢个心咧，所以就发唔起嚟啦，所谓业障心重。咁啊，但系目见连仙者有大善根。所以現在一文三加涉波先涉呢個因緣心意啊，頓斷見思煩惱，心得開朗，見呢個真勢理，我得大通達，就是了得五陰皆空，最大都無我啊。咁啊，既然無我之故，所以心不自著，所以能夠得大通達。咁啊，如來為我就袈裟著身，就飛發自樂。嗱，咁佢既然聞法益，佢就隨呢個三加涉波啊，咁啊往佛嘅地方嚟到見法頂禮佛。咁啊，當時佛對住佢就講啦，佢話善來地優啊。咁啊，當時目見連仙者就飛發自樂。袈裟著身嘅善呢个比丘相，呢啲完全由呢个畜生呢、这个福力所感。佢话我由十方就得无挂碍，神通法力就众趋为相，净阿罗汉。咁啊，此经啊呢一段经文，咁啊最后嗰一句净阿罗汉啊。咁啊，就應該一提前啊，就接住就如來為我袈裟著身，都發自樂，就盡阿羅漢。咁啊，如果接上文就係話，既然啊佛話善來比丘，咁啊我目見連當時就都發自樂，袈裟著身啊，咁啊亦都咧頓然間。见见思神老心得开朗，见真谛理，咁啊当然嘅成就啊，对果阿罗汉嘅地位。嗱，咁啊若是话接下文啊，因为我由十方得无挂碍咧，咁啊应该要先证阿罗汉，咁啊然后先至可以啊，咁啊指出呢个神通嘅妙用啊，我话证阿罗汉之后咧。就我由十方就得无挂碍，好似一个雀仔咁啊出咗一个笼，从此天空海阔啦，咁啊任佢飞翔，越无障碍啊！咁啊就譬如咁啊目见连仙者已经证咗阿罗汉果，咁啊从此以佢呢个神通力啊，咁啊由于十方世界。咁啊，得到呢个二生身，能够随念而往啊，应念即至，都无挂无碍。佢话我由十方就得无挂碍，一神通法力就众趋为相。嗱，神通咧，神就叫做天心啊，通咧就系叫做慧智。咁啊，神就系不可思议，通咧。就是无障无碍，所以仙者于这个佛 弟子之中，就是神通第一，能够随心所欲啊，在诸大弟子之中，他发明神通，是众推为将，分明为世尊，是十方如来参我神力的圆明清净，自在无畏。咁啊，名为世尊，即系话唔单话本师释迦牟尼世尊，咁啊，赞我目犍连啊，系为神通无上，以为第一。咁啊，即使系十方如来，或十方如来，亦都同样啊，叹我神力，咁啊，赞叹我呢个神通啦，咁啊，亦系最为第一嘅。不圆明嘅清净啊，咁啊，圆明咧。是具足六种神通，咁啊清净咧就系单止得到呢个出世去流尽通，因为凡夫压于烦恼，当然就唔容易有呢个神通啦。咁啊，即使有神通啊，好容易咧生起呢个过患，因为佢压于烦恼。但系圣人即系出世正正果者。由于他正阿罗汉果真心清净无垢啊，纯以神通利益众生，无有过失，所以得到是圆明清净，咁啊自在无畏，能够随心所欲，咁啊起心动念去边处，咁啊应念即至啊，咁啊嘅自在，咁能破一切天魔邪道。能够破一切的生死烦恼冤敌啊，就名为其实无所谓。咁啊向下咧就系、是、求佛问啦，咁啊五十八界谁为圆通？佢话佛问圆通，咁啊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咁啊我所证咧，佢话我以全责。嗱，呢个全赞咧，就应该换一换啊！佢话我以暂时就系以暂前期虚妄灭生，咁啊暂即系能观之智，咁啊以呢个无分灭心观呢个生灭妄色，咁啊不观则已啊，观之呢个意识消灭无量劫嘅生灭种子，咁啊随观就随灭啊！咁就叫做以暂即不动嘅观智啊，咁啊是呢个无始时来个虚妄生灭，咁啊从此咧得证呢个出世嘅阿罗汉果。